摔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这一版本的《平凡之路》确实跟我们以前在印象当中听到的朴树那一版不太一样，而这样的一支乐团，它的演绎是不是也获得了你的认可呢？ Excuse me， 不是对于这首歌的质疑，而是他们的名字叫做 Excuse me， 来自于2014年成立的打扰一下乐团刚刚翻唱的《平凡之路》，主唱兼创作人的陈胜伦和女主唱米诗可组成的乐团，而这样的名字呢，寓意是想表达一份尊重，据说也是一种信仰，一种期盼，也是一种他们对于摇滚的态度，更希望通过这样的名字传递一种正能量。下午的3:05:59，马上要迈入到3:06，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全新的周一的下午的工作日，你好，我是戴毅。 我想你真的很爱你。 为新裤子乐队2008年的《我们可以在一起》。下午的这一个时间当中，邀请你和音乐在一起。星期一的下午的3点钟，有的人已经是在清明小长假过后的工作第二天，而有的人是刚刚开始了全新一周的工作，在下午的时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些的犯困，很想打盹。其实我已经用摇滚的这样的两首歌来帮你活络一下歌唱的筋骨，也帮你找一找工作的状态。下午好，欢迎来到974 FM 974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就要你来展示一下你的唱功了。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谢谢奶茶刘英带来这首《很爱很爱你》。在我身边 我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奶茶刘若英的歌，在去一起 K 歌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点唱刘若英的歌。宽泛一点来说，可能奶茶的歌确实适合的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作品，因为跟唱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费力，而且这样的歌词呢，在副歌部分也很适合大合唱。我希望在工作日的下午，在直播间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你放歌的这件事情，也可以成为让我们更快乐的事。 爱你错了吗？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惩罚？他们说的话像针往心里扎，我心中的怕不知该怎么做才可以放下，只不过想好好的爱一次啊。待我远走高飞，不去理会这一个飞短流长的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沉醉，烦心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待我远走高飞，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 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电视，据说在歌手的突围赛上呢，李圣杰选择了一首很偏门的歌啊，我觉得他是想明白了，他终于知道来到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是干什么，不一定非要把他自己最擅长的个人代表作远走高飞啊、痴心绝对啊、手放开啊，一定要唱给电视机前和更多的观众，其实只要告诉观众他是那样的一个歌手，是这样的一个有不同特点或 或者说他个人所喜欢的音乐还是很特别的这样一个歌手就够了。 少了一点糊涂，体重多点可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较小，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4， 就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中国插花简史一书近日面世，这是国内第一本讲述中国插花发展历程的著作。该书按照时间断代方式系统介绍了中国插花发展史，此外呢，还根据场所和器物等做了专题式介绍。书中200多幅古画以及珍贵的花器藏品照片，近百幅实物插花作品，详实再现了中国插花的风格流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赏鉴。军事学是什么一书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立足于哲学思维、战备与人这些核心要素，围绕军事学的内容，让读者对军事学的学科分类和中外历史上的军事学理论实践都有了简单而全面的了解。这既是一部军事学的普及读物，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格雷格·詹纳所著《一天中的百万年》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书以英式冷幽默带领读者进行一场跨越全球、纵贯百万年的人类生活考据之旅，唤醒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热情和敬意。情绪是什么？近日出版，本书跳出了纯粹的科学视角，从哲学、艺术、诗歌、音乐、戏剧等不同角度诠释情绪在真实生活中带给我们的力量和意义。整本书不仅拥有科学的理性思考，还兼具了科普书少有的感性一面。本书也被英国《卫报》评为年度优秀心理学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在天上飘来飘。 要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 不期而遇呢，我们会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形容词，叫做邂逅。而这样的邂逅被电影胶片定格的时候，可能会让去看电影的人就会觉得，哇，瞬间好希望自己就是电影当中的男主人公或者是女主人公，可以感受这样一种美丽的相遇。最近正在影院上映的顾长卫的电影《遇见你真好》当中，就是这首常石磊的《遇见你》当个主题歌。这部电影据说走的也是怀旧情怀，逝去的青春，我想可能会在你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深深地进入到电影情节那一刻，可能会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也会重新爬上你的心头，可能你也会稍稍地怀念起，啊，曾经也许我也有一个遇见的那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他，因为一首歌想去看这部电影。好，下午的3:40，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呢，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年代感的这个状态哈，就起范儿了。 准确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disco 的既视感有没有？有，而且还得双手双脚摇起来。继续有请陈慧娴带来这首《披星戴月》。下午好，我是戴 一。 慧娴带来这首《披星戴月》，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说实话，刚才那首歌，不管说你会不会唱，如果说真的是跟朋友一起去 K 歌的话，他点了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最好的合作方式就他身后，站在他的身后，跟他一起鼓掌，增加一下整个这个 K 歌的氛围。其实的话，有人点唱 disco 歌的话，特别带感。很可能就像你在 K 歌的时候，别人唱了一首歌，哎，一下激发起了你的选歌灵感一样。所以接下来这首老歌，其实是被刚刚陈慧娴的这首《披星戴月》给我带来的灵感。 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聚少梦里有你。